听说呀，啊，咱们这个新任太爷 哦， 原是个四品知府 哦， 只因娶了青楼女子为妻， 嗯， 被巡按大人给贬下来了。 哦， 听说呀，还是个花。画什么？画蝴蝶。 你怎么在背地里议论咱们领导啊？ 你叫我说， 我让你说了吗？ 太爷到。 哟，说来他就来了。 这小小的县衙倒是生意兴隆呀， 这生意兴隆。 哎，禀太爷，刚才有个小女子击鼓喊冤，听声音又是她，我们哥俩把她 慢送上门来的买卖，岂有不做之理呀？ 买卖， 哎，太爷，您刚上任，一路的牢房一小的他 是啊，老爷明日再审吧。 夫人还记得吗？三月前你我成婚之日，你送了我一个不倒翁，要我做一辈子清官，咱吃了皇家五斗米，要解百姓千家愁啊。 你呀还是个贱官。 夫人取笑了，秋菊 有 送夫人内堂谢谢。 谢了。 巧，给太爷送上个开门红。你说吧，有何冤枉？ 民妇的丈夫被人打死。 哦，还是桩人命案，可有状纸？ 喊冤心切，未及写状。 口述无妨。 太爷呀！且问你，凶手何时作案？ 三更刚过， 到底何物？ 那银三百两。 可曾看见凶手面貌？ 夜黑风高，看不清楚。 看啊！禀老爷，今有三省巡按出京，路过本县，知府大人传命，命老爷长亭相迎啊！三省巡按。莫非就是贬我官职的那个崔云龙吗？ 正是。 哈哈，这个崔云龙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这个时候来凑热闹。哎，我说来呀。 有 你们说老爷我是先审官司还是先接巡案呢？ 老爷，您的前程是大，接巡案要紧呐、 哦。 太爷、啊，人命关天，还是审官司要紧？ 接巡案要紧， 审官司要紧。 接巡案要紧， 太爷前程是大，接巡案要紧呐。 崔云龙，我结下了不解之缘，我偏偏先选了官儿子。 太爷， 口参见。看你在呀边，我山哦。 但求个通权答辩， 便达全通。 新官上任三把火， 巡按年少更威风。 新任太爷实憨厚， 巡按过境他不迎送。 昨日开棺才验尸， 今日上街又访案情。 他东查西问不停步， 累得我是汗流浃背。 腿 好，送去了。 哎呦，哎，怎么王七大哥？ 哎呦，刚才咱们太爷呀，还在这人缝里钻呢，这么会儿功夫，他怎么就没了呢？ 是啊，哟啊，没准儿啊，哦，上哪儿哈寻花问柳去了？ 哎哎哎，找找去， 找找去， 找找去。 水是我先 我行医治病，都是江湖兄弟，同行三分亲嘛。 哦，同行三分亲， 三分亲， 三分亲啊！哈哈哈 哈哈！拿过茶去，走着。店家， 哎呀，哎呦， 今儿个有什么好茶吗？ 哎呦，对不起您呢，好茶缺货。 缺货，那就给我们哥俩来壶二锅头。 哎，您等着。嘿，怪事啊！ 哎， 您说这茶房里不卖茶，他却卖酒。 嘿，你别瞧这小小的乌有县呐， 啊， 这奇闻怪事是天天有啊。 是啊， 哎，眼巴前有档子新鲜事儿。你不知道啊？ 哎，您说说我听 听。说说说说。哎，这位兄弟，哎，你没听说吧？ 啊， 新任的这位县太爷，他的老婆还是个能歌善舞的青楼女子呢。哎，你说乖不乖呀？ 哎，如今这官场如林之众，似这等风流一问事。不足为奇， 不足为奇， 怎么？你说不足为奇，可巡案大人为此才把他从四品知府变成了七品县令。哼，那是巡案大人才刚刚出山，还不通世故，少见多怪。 哦。少见多怪， 少见多怪。 哦， 小娘们哭得还真像， 我瞧她呀不像哭， 那是 哎，倒像在那唱时兴小曲儿呢。 唱，哎，人家刚刚死了丈夫，自然是伤心落泪，今后无依无靠，难免，难免。 你怎么知道她无依无靠啊？告诉你说，人家靠得可紧着呢。 哎，靠得紧着呢。 哦，和谁才靠得紧呢？ 哎，这事儿啊，店家最清楚。 对， 问店家。店家，哎，店家，店家，店家，店家， 怎么事儿啊？ 哎，你这 这事儿你最清楚。 哎， 说给二位听听吧。 说。 您要听故事啊，请到书书场去听。 哎，你瞧喂。他还怕 露馅 儿。露什么馅儿？听说呀，新任那位县太爷前去验尸，也没验出个什么名堂，只验出死者手上有这么几个牙印儿。这管个屁用！依我瞧啊，县太爷是审不了这桩案子喽。 却是为何？ 莫非县太与凶手有因有果？ 不是，你们听着， 说说。 爱花的官儿审不了这花花案，下不了狠心攻断难。可怜这风流汉，这其中的玄妙岂不是一目了然？ 哎，不然他东关验尸有人家、 哦、 不接巡案审命案，道听途说呀不足信，我看他倒像个副主官。像个父母官， 像个父母官， 哎，像个父母官 呐！为何他听说像个父母的官，阵阵笑容上脸庞。两眼紧得地帮我看，难道他看出我是个北边的官？莫非他真人葫芦乡，他是神的俺仁兄颇不像江湖相识，这个有王郎中非同一般，不管他生的熟的，但凭我识字远之才百藏之身要一书生 闹了半天，你们是神仙遇上了活菩萨， 这叫做裁缝绣娘各有所长。 哎，这小孩真会说话啊！ 这位先生，您既然能测生死、断吉凶，哎，您给沾一沾、谱一谱，这凶手他到底是谁？ 哎，对对对，点点点点点点。 哟、啊，各位客官，还用点什么呀？ 你呀、 啊，啊， 快把这香点上。让这位先生占卜占卜，到底谁是凶手？ 哎呦，我说各位呀、 啊， 你们不要拿着这人命案、在我这小店里做儿戏呀、 啊！怎么呢？ 我可伺候不了你们这些大贵客呀！ 哎、说是什么意思？这、 这么的 啊， 这9000呢，我不要了， 给得起，给得起。 二位，请吧。怎么着，轰我们？ 没这意思。 我告诉你，我让你这酒都卖光，行不行？ 别介， 二哥， 走， 好， 走。 二位，二位， 我 别介，别介， 这 个 怎么 说？这怎么 说的呀？ 冒豆干火呀！ 哎呦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， 我看你腰上有伤，身上有 的我啊，我这腰是有点疼。 小兄弟，我看你不但身上有病，还有这脸上 啊。 哎呀，他五兄弟看门关银行饭一头饭，遇难就在你身上相残。 好江湖的，你别来这一套。你 我看你外强中干， 我 看你嘴里心慌，在火临头你我不长啊，你还不肯说。 我 天上我们走。 好，二位别走别走，我说二位，小人有急，小人有难呐。 说，常三林是我的大恩人，这茶店全靠他出门进，他反常还能够指向你，为买茶我常去他门厅。前夜晚茶关门已三更，为买茶又去到那长三里，只见他的家门关得紧，却听得关门没打假声。大门我把枪刀，爬上了墙头往前一看， 看见什么？ 有一男一女气狠心，挥拳又抡棒，打死那长三里，打死长三里。 差官呐， 太爷 啊， 把他带走。 俺是殿下，告辞了。 骂 先生，随我来。 Thank you. 杯酒，夫人。 请郎中先生。 是啦， 夫人。 有请郎中先生。 来了。